短暂休息了之后，音乐导航又来到了各位的身边，感谢你来关注你最认可的这家电台。30分钟每天就在这儿，我们找一找记忆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快要接近尾声的节目里面，我们继续要把经典的音乐送给各位，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。 旧想法，辛德瑞拉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了？辛德瑞拉的伤悲，难道不需要挽回？辛德瑞拉的眼泪，难道现在就不珍贵了？辛德瑞拉的伤悲，难道他的名叫斯德拉，王子白马，现实生活梦里梦外不属于他，这般年华无情啊，那期待奇迹般的潘多拉。 时间，今天陪伴各位的三十分钟要告一个段落了，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间段的关注，我是肖辉。节目之余，想要分享你最喜欢的那一些歌曲的话，大家可以来关注 SYMM0321 给我留言，我会看到。明天再见。